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最低气温-6°。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今夜思雨时节目中，每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都是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情感问题。那大家，我们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呢，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把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平时都会通过微信、微博留给我们，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探讨这些问题。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当然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每天我们节目中，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也会有嘉宾和大家来分享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在节目中常和大家做情感分享的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过去介绍贾佳的时候啊，我还会介绍贾佳的这个笔名坏蓝眼睛，但是这个今天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了坏蓝眼睛贾佳哈，可是今天呢还得多介绍一个名字。这是这个贾佳在最新出版他的一本书的时候，他用了最新的名字，这个最新的名字叫涤尘哈。 对， 涤就是洗涤的涤，尘是尘土的尘。 对对对， 你真是大彻大悟的一个名字、啊、 是是是是是啊，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了啊，人生啊和或者是生活的阅历有 了 一定的增长，然后就要洗涤以前的青春所犯下的所有的错误，重新做人 啊。对，有一点这种非常有透彻感的名字、 啊、对对， 叫涤尘哈。那用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他也是出了一本新书，这个新书其实就是和情感有关的、嗯、相爱有归期。 对， 现在我就拿在我的手里哈。其实我刚才翻看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听众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好多好多的内容话题困惑，你好像都写到书里边了。 我也是就是这么多年吧，经历了一些这种情感方面的这种我自己的经历，加上很多人跟我的求助一些案例，这样呢我就综合起来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总体是相爱，但是呢相爱中各有麻烦，但最后的归属是什么，然后各有归属，是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我看到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有一章写到了 AA 制、刚好我这儿就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听友关于 AA 制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她呢是这个要结婚了，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女生自己这个赚钱赚的还可以，她和男生比起来呢，其实她赚钱比男生还稍稍多一点，好像这个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每个月奖金加上工资比男生还能多出将近2000块钱，两个人的收入呢都不算太低，都算是这个城市中啊，就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个20多岁、3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人当中，两个人还都算是薪水还行。那么他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啊，这个女生说为了显示我自己也是一个独立女性哈， 他说经常是这样的，这顿饭呢是他请的，那下一顿饭就我请。 嗯 啊，或者说这个今天他和他出去约会，中午一起吃了午饭是他请的，那么一会儿看电影那两张电影票一定是我抢着去买的。 嗯， 就是这个女孩子说，这不就是为了觉得一开始是觉得别花人家的钱哈， 嗯， 后来也是觉得这样大家都没有什么负担。 嗯， 另外就是总花他的钱我不落忍。 嗯， 我就是觉得我要不掏钱包吧，就无论是什么局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嗯， 就有些女生你知道生活中真的是这样的。 是是是， 对。 嗯， 她不是说有一些女孩子是觉得嗯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不就是男生应该花钱吗但是有些女孩子是觉得总让他花钱我不花钱不好意思。 嗯， 我都觉得，说不过去，是这样吧。 嗯， 那这个女生呢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就是向咱们询问问题的哈。 嗯， 她说这样大家也就都习惯了，一直一路走来一直到两个人开始谈婚论嫁了。 嗯， 她说那么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她说这个男孩子啊第一次跟她提说，哎，咱们俩结婚以后咱俩那个钱该怎么花呀， 嗯， 咱俩家里边这个钱该怎么用啊。 嗯， 然后这女生说那你说吧，结果男生说要不咱也 AA 制吧，咱家里边的家里边的好多那个开支啊费用啊， 嗯， 咱们也都 AA 制吧。 嗯， 这女生说其实原本我并不是很反对 AA 制。 嗯 嗯，像恋爱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哈。 嗯， 她说但是怎么觉得进入婚姻了就要 AA 制了，他说我怎么老是觉得有点奇怪呢，所以他就想问问咱们的意见哈。我也看到蒋佳老师在这本新书中还写了这么一个标题叫 AA 制不利于家庭团结在这个相爱有归期的这本书里哈。那我就想知道，哎，那你觉得像这个女孩遇到的这种 AA 制，以及你这个小说里边的故事哈，故事里边人物遇到的 AA 制会怎么样呢？那蒋佳老师会对这个 AA 制会怎么看呢？ 我的发言仅代表我的观点啊，不代表说是电台会员孙岩老师的观点。我比较偏激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约会的时候是每个人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孙岩老师讲的说这个女生是比较独立，然后受的教育可能比较好，然后所以她会有一个独立意识，她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男的请客呀，或者必须要让那个什么追求者买单呐，啊，或者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教育，我们说我们最好跟别人是互不相欠，这样的话你的感情才会更平稳，然后更平等。 嗯 啊，所以说你会受到尊重也会更多，他会把你当做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至少是尊重你这样的一个对象看待，而不是觉得哦，这个女生为什么谈恋爱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找长期饭票的感觉啊。嗯，但是呢婚姻和恋爱又不一样，因为婚姻是两个人是两个独立个体组成了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小集团，那小集团如果是 AA 制的话，给外人的感觉好像说啊，这两个人怎么是好像不亲近的感觉啊，然后两个人自己呢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说好像你用你的我用我的，是不是大家没有这种亲人或者亲情或者一个家庭的感觉。 嗯， 就好像比如我们的爸爸妈妈出去之后啊，爸爸买一个糖葫芦然后五块钱，两个人一个人两块五，这感觉就很奇怪了啊。 对， 就说就是作为家庭为单位的 AA 制呢，其实是我那个小说那个标题里边讲的是，其实是一个女主角的一个，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反驳的一个语言。当时这个男主角也是这么跟他提议说，我们要不 AA 制？这女孩说 AA 制会利于家庭健康吗？会利于家庭团结吗？ 嗯， 这样的一个反问的话， 嗯，对， 我把它之所以拎出来当一个小说标题呢，其实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出来的观点啊。 嗯， 我在我自己观点中，我觉得 AA 制是不太利于家庭的健康的。不太利于一个亲密家庭亲密关系的健康的关系的。 嗯， 我觉得呢就是当然这跟每个人的性格啊跟每个人价值观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好啊，大家互相这样是吧，你赚你的我赚我，大家互相一起来贡献。 对， 最后我这个小说里边的主人公怎么解决，是他们是做了一个这种家庭小金库。 哦， 就把两个人钱呢分别有一部分拿出来当做家庭的公用基金，是这么来算的。 嗯 啊，这是小说里面解决方案，但是具体情况下呢，就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以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 还有个性都有关系。 对，还有 比如说我就是赚钱很多，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月我赚10000多，然后那个男的就赚3000，那我愿意负担全部家用没问题。 嗯， 或者反过来也是，那男的觉得我一个月挣2万是吧？你一个月挣2000，那你自己当零花钱，让我来 真的属于就比较就是包揽型的人格，这种可能对对方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哈、啊。但如果他是一个计较的人，他也在心里不舒服的话，那可能两人就需要协商了。 嗯，对，我倒是觉得，在结婚前、两个人探讨我们俩钱该怎么用。该怎么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吧？因为进入婚姻就是不一样，就是和谈恋爱不一样。你谈恋爱无非就是你们的共同花销就是出去吃饭、看电影，大不了是旅行，然后买一点什么小礼物啊，这些东西。但是你婚姻就不一样了，你婚姻两个人大到一起要购置房子、车子，将来还生了宝宝以后，你说你能分清楚那包尿布？那包尿布是我买的啊。这个今天这包尿布该你买了、这个是很难分清楚的 对吧就是这样的话，但是在结婚之前探讨钱是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 是 我看这个贾佳老师也写到了很多这个婚姻之后闹出来的矛盾也是和钱有关 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谈到钱就脸红， 就不好意思， 好像要显露出自己的那些对钱的这种研究，就显得自己好像很低级，或者是显得自己很猥琐，但其实不是的。这钱的问题你越看得坦然，然后你越看得真实，然后你会将来遇到的问题会越少。丑话说到前面嘛，是吧？比如说那大家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然后大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分配啊，比如说我们是否要存钱呢、我们是否要大家一起购置东西啊，这都是得需要非常明确的表示的东西，而不是说爷爷藏藏然后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去讲。我觉得这样如果不好意思讲的话，可能会将来为将来服下的这种危机啊就会很严重。 所以其实过日子啊，钱是不能缺的一件事儿啊。结婚之前大家要谈一谈钱到底在结婚之后该怎么用。那结婚之后如果遇到钱的问题，心里别藏着掖着，别觉得不痛快不舒服，他怎么这么做事儿啊，我心里不开心啊，又不开心的时候还是应该学会告诉对方。如果你和对方都不能好好谈钱，那你们俩的婚姻或者你们俩的关系还真是会有问号， 是 吧？ 是的， 这也是要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听友和网友的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再来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今夜思雨时的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里啊，给我发来一大段他现在遇到的问题。他说感情的世界里真的搞不懂是对是错，只是一个难事哈。他说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说不上幸福还是怎么样。我和妻子呢两个人都是初中学历，也许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对很多东西理解程度还是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哈。他说我们有小20年的奋斗，在物质上我们夫妻现在还说得过去。他是一个暴脾气一点就着的那种，当然一阵子也就过去了。这种性格的人也基本上不懂得人情世故，刚结婚那会儿经常吵架，甚至会大打出手。当时呢长辈亲朋总是说随着年龄越大这种脾气会改的，那就这样也一次一次的妥协。到现在呢我总觉得其实他的性格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变化，遇到事情还是不冷静。就在几年前，我也是在偶然间，我突然就有了这个初恋女友的联络方式。我知道了我的初恋女友已经离异，通过差不多4年的联系交谈，括号从心底深处正常人都会对初恋有着一份眷恋。他说这个真心啊，我觉得哈、比较心疼我的这位初恋，对和我生活了20年的妻子我却没有那份强烈的疼爱。在前1年多的时间里，那我们呢断断续续的在交流，一直演变到近2年，我们几乎每天不间断的都在交流。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是精神出轨哈。他强调生活中他并没有做什么， 他已经有了好感了。 他就是和初恋不断的在精神上的交流吧。他说在家里呢我却和身边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深交流的。越发觉得两个人好像走不下去，很纠结。但是我也很清楚生活何去何从对于一个人来说是 挺重要的、挺重大的一个决定哈。那么我也问他了，这是他给我发来的微信，就很长的微信。刚才我读的那些，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么您以后想怎么处理现在这个局面呢？他说，我现在想的是顺其自然。他说，其实我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他来问咱们啊，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做的。不大容易解答的一道难题哈。 因为这个一牵扯到情感的话哈，再错好像也能够被原谅哈。就说其实他跟初恋之间可能是有一段未了情，可能当时分手没有说什么原因啊，肯定是有一个没有结束的这样的感情，但只是说不能继续了，所以他现在找了一个就是自己并不是非常满意的妻子。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初恋的这个拱火的话，可能这个他也没有觉得这个妻子就那么面目可憎，还说那脾气什么多暴多暴或者怎么样啊。你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你应该也知道这个东西啊。你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吐槽的点，我觉得还为这个妻子还挺鸣不平的，我感觉啊。因为这个那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为什么总是惹妻子生气，让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平静啊，总让他会有生气的点。我说你也应该去检讨自己，你是否对他过于冷漠，或者说你过于随意啊，这些都是你应该考虑的。另外就觉得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慰，然后呢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觉得啊，还是初恋给我的感觉好，感受好。你要这么想，如果真的好的话，当然你们俩不会分手。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啊，所以说呢你们俩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家庭也好，还是说观念也好，还是你们的感情出问题了，还是当时既然分手了，既然已经选择了现在这个，我觉得与其你再去修补那个坏掉的和已经失去的情感，还不如把自己现有的情感好好修补一下，这是我的观念啊。因为你们20年没见，你们之间虽然你们在聊天，但其实你们之间的生活还有你们的观念以及你们的生活习惯各种东西见闻见识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不同。 我同意。他是这样，就是生活中和现在的这个妻子好像最主要的不合适，因为妻子脾气比较暴躁。 但是你们20年其实同甘共苦。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情感是很难撼动的。 而且妻子呢因为脾气暴躁，他就觉得妻子在人情世故方面也有所欠缺。比如说可能因为脾气特别暴躁。缺乏了那么一点点对他的体谅、体贴、温存、温柔，对吧？ 对对对。 但是妻子有另外一面，我相信当时他们谈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娶了这个老婆的时候， 对， 这样个性的人一定有吸引他的地方， 是是， 比如说直爽，比如说没什么不藏私，没什么小心眼儿，有什么都说了，他自己也说了，说完了过一阵就没事了。他妻子可能是这样一个特点，而现在呢，是自己在手机上和自己的初恋。长达4年的交流，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真的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依赖。 对， 它近乎于我们前几年的那种网恋。这个初恋虽然是初恋， 是， 但是初恋和你这么多年，看来你们在生活上没有任何的交集。 对对对，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觉得其实有一定的欣慰啊，因为你们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走出这一步。你只是不断的这边妻子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给你做好了饭，你刚吃完妻子这碗饭，旁边 初恋去聊了， 你旁边坐在沙发上你就和初恋去聊了。说实话，我要是你妻子，我要知道这些，我也一样还会跟你发脾气。 是是是， 对吧？ 对 对。但是你呢，你是觉得这是你内心深处一个让你安慰的地方，你几乎变成了你的一个心灵游戏。当你在手机中和这个初恋的女友交流的时候，她不存在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她不存在你们生活当中磕磕绊绊的矛盾， 对对对， 她不存在两个人今天说家里边遇到这事儿了那事儿了，你让我一句我让你一句，都不存在。她单纯的就是一份彼此倾诉，这种感觉是很容易美好的。 对，你在网上当然是大家塑造最好的形象了，你不用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真实形象给别人看，你这展示的肯定是虚假的，就虚假的美好。 不，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哈，我生活中我有什么不愉快，我今天工作不顺心，我很累， 你把这个当你发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可以会说啊、你要好好休息啊，你别太累啊，对吧？这个 热水， 你感觉很体谅，很体贴，对吧？ 嗯。 然后可能你跟妻子说的话，妻子是另外一种，妻子也许这会儿手边正忙着事儿，也许正在做饭， 嗯、 也许你没有平时和他有这种交流的一个样态哈、 嗯， 你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拿着手机。微信里或者电话里、 嗯、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时候和我们在生活中和身边那个人的交流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而且别说是二十年不见的初恋，这二十年不见同学都没什么话说，真的就是当回忆完了那一套啊，其实真的是在一起，我就有亲身经历，就是我跟我的同学们，就是当时聚会的时候很开心啊，很高兴啊，但是真正的说那个高兴跟开心落下来之后，真正大家再去交流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观点和很多的想法都不一样了，他很难有话题。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嗯、就是你想说的是你们俩分开二十年了，尽管你们两个人在网上或者说这个在微信里在手机里你们俩聊了四年的时间、 嗯、 但是你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那么熟悉。 对， 是吧？就是、 而且你二十年只找到老婆一个脾气暴，其实老婆就挺优秀的了已经。你这个对你这个初恋有可能在一起，有可能发现的更多毛病，比如虚荣啊，比如说谎啊，各种啊未知的毛病。那是否这些毛病就能真的是比你这个妻子的这个毛病还少呢？我觉得不一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 嗯，因为这个先生没说到他们家里的其他情况啊、 嗯、 他说小二十年的奋斗，两个人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嗯、 看来是一对中年夫妻， 嗯， 应该也有孩子了， 是 应该也知道建立了一个家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纠结和犹豫的地方、 嗯、 就是他也知道妻子真的有错至于两个人要分开嘛，可能还不至于、 嗯、 那么自己这个何去何从，因为自己很难下一个决心，也知道可能两个人一直在电话里在微信里的交流和初恋的交流和现实生活终归还不太一样、 嗯、 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四年的交流中现实生活还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见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他也讲的也比较， 有可能对方把你就当一个倾诉筒啊，你也不要把自己太就是好像觉得多么你的那种美好，有可能对方也只是说都把你当一个朋友啊，或者倾诉对象，跟你有时候聊聊天什么的，也可能并没有真的想跟你发展。另外，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这种啊，就说还、哎、你一定要什么家庭啊，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为这个女的，而是真的觉得你们婚姻出问题，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结束婚姻， 对， 而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更好，然后你觉得你身边这个不好。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好的女人太多太多了，比你初恋好的那一大把，是吧？比你初恋好的那个，比那个再好的还有一大把。那你难道说只要看到好就换吗？这又不是说淘宝买东西，是吧？你觉得不好就退货，或者你就换货，不可能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对这个婚姻到底是因为你对这个婚姻是觉得失败了，还是说你是觉得有更好的选择，你准备就换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 嗯， 所以这个。嗯，还在于你自己， 是 你们俩的婚姻到底应该怎么办，你到底应该是何去何从、 嗯、 有可能初恋这一段戏就是你手机当中自己的这么一段抚慰心灵的类似于 虚拟的鸡汤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哈、 嗯、 因为仅仅给我们这样一点点信息，我们只从这点信息里来解读，对，来解读你的婚姻、 嗯、 也只能是这样了，就是劝你做任何决定都慎重一些， 嗯， 再慎重一些，确实是，嗯，如果真的和现任毫无感情或者婚姻一团糟、 嗯、 那我们也会劝某一些人应该离开一段很糟糕的婚姻， 是是是是， 有权利再去找到自己的幸福、 嗯、 放彼此一马，但是如果并不是如此， 是， 嗯，有些时候我们会迷雾重重 就是看到有好的了开始嫌弃身边这个了，那我觉得你应该矫正你的心态，其实你对妻子来讲可能也并不是多么最完美最好的选择， 对， 他也在忍你， 对， 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互相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清醒一点，去判断自己的婚姻。 对， 嗯， 好，谢谢贾佳。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今夜私语时，稍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婚姻、恋爱、伴侣关系问题。

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二十二点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听友和网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给我们提出来的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现在的这个笔名叫迪晨， 哎，不太习惯啊， 有点不太习惯，因为过去介绍这个坏蓝眼睛介绍习惯了哈。那贾佳呢，在我们节目中会和大家来分享各位在我们节目里，在微信中，在我的微博中留下来的这些情感问题。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想咨询生活中自己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关注了公众号还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更多的联络方式，比如说怎么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我的工作微信号直接来联络来咨询。当然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继续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女生她说，24岁，男朋友呢比我大3岁，男朋友在读研，我们两个人呢是打算结婚的，我家里的条件呢稍稍好一点，至少呢这个我父母已经给我买车了，房子呢现在的情况是我父母如果买是可以买的，至少我们家这首付还是付得了的，但是我男朋友家里边吧是有两个儿子，男朋友家里边呢两个儿子如果他们都要负担的话，那么以我们这个家乡的风俗来说，两个儿子他们可能都很难负担得起结婚。他说我们两个人呢也说好了，假如要结婚的话就住我们家准备的房子，我父母呢也有这个打算。现在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吧，我的男朋友父母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和他的弟弟一起差不多都是要结婚的年龄，他们家呢能出的钱非常的有限，而他自己读研的收入仅够生活的，那么他父母那儿又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我们。我呢一个人，其实我上班工资也很一般，我父母如果拿出钱来给我们付了房子的首付，我以后总不能总是依赖父母吧，尽管父母说了他们以后的存款啊房子啊将来都是我这个独生女的，可是我在婚后的生活总不能指望父母吧，还是应该我和我男票两个人自己努力吧。可是现实情况估算了一下，我的工资有限，他的工资仅够生活，两家老人的帮助，我父母可以给我们的房子付首付，但是我们是不是自己还要付月供呢？而他父母拿不出什么更多的钱，我说的也就最多几万块钱礼金， 这在我们家乡来说已经算给的很少很少了，他父母还要留一部分给他弟弟。我并不想为难他父母，但是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吧，真的现在觉得好苦恼。我害怕爱情最后会不会败给现实呢？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以你现在的描述的话，我们都可以，我都可以看到未来的你们的生活不会特别好，甚至有可能会是，因为你想这个男的他并不是说创业，或者说他有可能会有一个财务急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可见性。 嗯， 因为他是做科研或者做研究的，可能这个收入可能比较平稳或者比较稳定，可能就是说比正常的要稍微多一点，然后但是不会说在几年内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翻身。所以其实你现在跟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现在要面临婚姻，得需要去买房子啊，然后购置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家庭需要品的话，可能这个男的在短期之内，我感觉他不会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提升，甚至可能不会维持正常，可能当然你们会过得比较拮据一点，因为你想即使父母给你们付了首付，那你们两个这个月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这样一种压力啊，因为可能一个月可能少则几千啊，是多那就不知道多少了，然后是每月不间断的这样的，那会真的让你的生活陷入到一个不是特别乐观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状况中去。所以说如果你是不在意的啊，那可没关系。有些女孩是不太在意，因为可能本身能力比较强，然后对生活这种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工作能力也强，也不害怕，觉得反正我自己有钱没关系。 嗯， 但如果你是那种很在意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然后又自己没有特别足够能力去赚取家庭需要金的话，你就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嗯 啊，我们现在不能混女说，哎呀，只要有情饮水饱啊，只要有感情说战胜一切啊，现实是有感情战胜不了一切，很有可能这个一切能把你的感情给打败。 嗯，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这因为你将来是你的幸福是你自己要过，你可以有自由去选择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一步。 对，我看到你这本新书这个相爱有归期里面，也有那么一对夫妻，他们的日子也很艰难。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 他最后怎么着了？ 相爱有归期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对，其实也是真实的，就是真实案例中的这样的一个，我把它给就是艺术化了，作为了一个我剧中的人物。这两个人就是，他两个人都是北漂啊，不是北京人，然后都是外地人到北京的，然后呢两个人算是还算比较正常的这样的小白领，小白领啊，每个月有固定收入，但是呢不会特别多，但是两个人是无依无靠的，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什么都没有，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啊，头一热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才发现一地鸡毛，各种需要钱的地方，然后而且很快孩子来了，孩子要是一个非常大头的花销，而且这个孩子就影响到这个女生 工作 的问题。 对， 女生没有工作之后呢，这个男的又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俩陷入了一个经济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经济困境。而且这个时候，这个男的的父母，男的的妈妈又还有他那个小姑子，两人一起来到北京，然后妈妈生病，小姑子要找男朋友，就是所有的花销都是压到这一个家庭身上了。啊，就各种悲剧，各种悲哀吧，啊，这么一个故事，你都可以就是可以借鉴参考一下啊。就说 可能会 将来陷入到这样的一种 困境中。对，咱们这个女孩子最后问的这一句啊，爱情真的会不会败给现实？ 因为我们做这情感咨询的啊，就看了太多太多的案例，就是本来两人好好的感情，真的是被生活给折腾给修理到了，真的是别说谈感情了，连吃饭可能都没有随心所欲想好好吃顿饭这样的底气跟勇气。 那要这样说的话，我们的好多听友和网友啊就担心了，比如说我们听友和网友中也有北漂，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中也有两个人收入并不高，但是两个人还在享受着爱情而且两个人也打算将来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听众可能就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难道因为我们不富有，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想要的那样一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爱情吗？ 当然不是了。我刚才说这个前提，说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要求质量很高，你希望过富裕生活，然后你自己又没有能力达到，然后你对方也没有能达到的话，那你可看到的、可见的未来就是悲剧。 因为你的野心和你的欲望不是那种平常心。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为什么两个人其实过得并没有那么富裕，但是还过得好，因为他两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觉得哎，我这一个月能够吃饱喝足，攒一点点小钱，我满意了，这个很容易达到的。但是说有的人野心不止如此， 对， 他希望过富裕的生活，他希望买名牌包包，希望用最新款的手机，希望生活质量非常非常高， 希望将来孩子进最好的幼儿园，进名校等等，这样一些 是是是、哎、你还希望动不动去旅游、是吧，你还希望有攒点钱，然后可以买点那种是吧所谓的奢侈品。 对，而现实生活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生活的变化是很大的、我通常对20多岁的年轻人说哈，因为20多岁的年轻人在咱们节目中询问情感问题的是最多的， 对， 对吧？通常的那个问题都会落在有没有房子， 是 啊、这个没房子是不是就不能结婚了？那么没有钱是不是就不能够这个享受爱情了？这是咱们节目中大家会20多岁的年轻人会询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大内容哈。我总是说，我说生活是有规律的。20多岁的时候，我也没房子， 对， 我也在租房子。 是是是。 30多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生活没有那么难了。 对。 40多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呦，人生中我奋斗的该享有的一些东西，我20多岁时候向往的，哎， 慢慢的都， 我慢慢的都已经有能力得到了。 是的。 其实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规律，就是如果我常在节目里说，我说，如果我们不是天生的富二代，父母给我们的，你20多岁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摸爬滚打的一个过程。 是的。 重要的在于什么？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期货心态。就是 对对对， 就是 未来是可期待的。 对，未来真的是可期待的。比如说今天没有房没关系，今天挣钱挣的少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看准的是这个人身上的品质和特质。比如说这个人说，哎，我就是就这点钱就行了。哎，今天晚上咱俩就酱油拌面条不行吗？哎，他要一辈子就如此， 是 你愿意跟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但是你要希望的是，不，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的是你能今天带我去吃 个大餐啊， 哎、 啊， 对， 吃个西餐。 那这就不是他，因为他可能天天更喜欢玩游戏。 是的， 他可能就只安稳于，哎，我就这点工作，我就这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太累了，不行，我不去。你要跟他说，你说，哎，那边快递公司招人呢，你当快递小哥吧，行吗？啊，你这个哪怕你周六周日你做个兼职，这个听说这个一个月还能挣几千块钱呢。 对， 他说不行，我太累了， 太累了， 我就在家玩游戏多好。 对对。 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你看清楚，你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 如果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孩子对你说，说没问题，我更愿意在我这个工作之外，我还年轻，我还有精力，我还想做点什么，我还琢磨琢磨我能做点什么。哎，我从我妈那儿学了一点手艺，我会，比如说我会做衣服啊，我周六周日我哪怕我自己做一点小衣服，手工的，我自己在淘宝开一店。 说的太好了， 对吧？就是如果对方是这种人，那么你们的日子是一点一点一点会被积累起来的，是吗？所以今天的 未来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贫困 当时 并不可怕。 我当时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也是，但就像孙岩老师说的，那是20来岁，大家都是其实是差不多，就是很平等的。 对， 除非富二代，那 对 大家都一样，是吧？找一个工作可能一个月5-6千块钱啊， 有的工作起点机2-3千块钱， 对，3千块钱5千块钱已经算不错的了。 对， 但是你的选择的这个伴侣，就是如果你选好了之后，两人可能一起齐头并进啊，到了30岁真的是可以挣到10000块钱了，然后或者有一个飞跃的提升。 对， 但是如果你找的这个伴侣他就是一个像孙岩老师讲好逸恶劳，或者说他没有野心，这个非常可怕。 没有野心或者没有本事， 年轻一定要有野心。那野心不代表说我要多办多么大的事，而是你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大的改变，这样的野心，改变生活的野心。如果没有的话，你可期待的未来真的也就是跟现在差不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就说毕业的时候什么样到现在还什么样，毕业时候收入多少钱现在还收入多少钱，10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且他不觉得有问题。 对， 他说我就是这样挺好的呀，够吃够穿那就完了。 对， 所以说 像你说的这种野心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定目标。 是的，有目标。 对，说我今年这样，我5年以后绝不这样。 是的是的。 那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我现在我住的租的房子没有问题，五年以后我要在我们家旁边那个小区， 啊，我看中那个小区了，我争取在那儿付一个首付， 对， 对吧？ 对。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这种人，那你就知道他是对生活有谱的， 对， 他是对生活他是有要求的。 嗯嗯嗯。 如果你同样和他一样有对生活有要求，你们在一起就没问题。 是的。 我敢保证你们25岁和35岁的生活 肯定有一个 完全不同，45岁又不一样 了。对， 因为大家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嗯， 是吧？ 对。 但是你就想好了，如果说你的找的那一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嗯， 他就是既对生活没有规划，他自己能力也不高，他自己对周围的这个认知，包括对做工作做事儿，包括对这个生活情感的这个认知也就是如此了， 嗯， 那你可能也就跟他过的也就是这样的日子。 对，有很多人就是问我说，男朋友好像是爱玩游戏不进步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一般的劝他算了，就劝他算了， 嗯， 就是这样的人你也很难改变他，因为他自己，你想一个青春年少哈，正好你说你要是更小一点，我们还可以理解说这个人反正没有生活压力，可能没有对未来的目标，但如果你正值奋斗期，然后你还在沉迷游戏，躺在那儿天天玩游戏的话，我这个人基本上没有说大的转变了，未来 嗯， 只会越来越差。 对， 你在最合适奋斗的时候你都不奋斗，那你将来难道35岁就在奋斗吗？那，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机会，也没有你的平台了。 对对对，所以哈，这个 归根结底要选一个进步啊，好的伴侣很重要。嗯， 对，而且这个今天20多岁， 嗯， 真的贫穷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我们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哈， 嗯， 我怎么突然发现周围有好多的朋友，男的也有，女生也有，都到结婚的年龄了，怎么都不想结婚啊？你一问，大家都说结婚有什么劲啊？他说我那天啊听你们的节目里说现在连90后都有这样的想法哈， 嗯， 就都觉得一个人过挺好的。我想问一下，我还是一个一脑门子想结婚的人，可是我就是没有找到结婚的男朋友 啊。 所以我想问问啊，你们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女孩子问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她多大了，一脑门子想结婚。 这个结不结婚呢？因为现在很多，尤其90后啊，反而我觉得90后的这个开阔程度比这个70跟80后要好多了，因为90后还是比较有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 对， 因为80后呢一直被绑架说，哎呀30岁不结婚就不行啦，然后就完蛋了，哎，怎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怖的这样的一些言论，然后控制了80后。70后呢那时候应该这个问题还没有这么严重，因为70后还是按部就班的啊，大差不多就是到结婚年龄大家都结婚了。啊，但现在也很多就已经离了。那90后呢，我觉得他们这一批让我看到了希望，就是其实进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婚姻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了。 嗯， 你可以，你想结婚的人就结婚，不想结婚就可以不结婚，这不是唯一的这个生存方式。所以现在呢，就是你刚才就是你讲的这个焦虑啊，可能是你也是稍微偏传统一点啊，你会觉得老一辈的人都希望我们啊有一个和和睦睦的家庭啊，然后到了一定年龄然后结婚生孩子，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方式。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看透了，就是真的，你真的是在你懵懂的时候找一个人就真的是这么接了，也未必就是真的是能幸福。 嗯， 当然也有很多幸福的，咱们说不幸的。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内心里并不是说非常想结婚，或者说你不适合结婚的人，你非要去结婚，然后为了什么所谓的社会规则，是所谓的这个父母的这个意愿，那你结婚之后你可能你得到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反而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呢，就你现在呢还是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就要判断我马上要结婚了，然后马上该找个对象马上结婚，你先稍微冷静一下，看一看说你真的是为什么你想结婚，是因为你对婚姻有期待，或者你真的是有一个对象让你觉得婚姻是你们俩的稳定牢固的一个这样的相爱方式呢，还是说你对婚姻有什么期待，或者你对婚姻有什么美好的憧憬，然后你真能了解婚姻吗？婚姻是什么？我觉得还是等，我觉得最好的结婚年龄应该是30左右， 30岁左右啊，因为那时候你也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懂得了自己需求，也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价值观，什么是人生情投意合的这样的伴侣。我觉得很多人年轻人在20多岁结婚的时候，很多真的很多到后来发现两个人完全是不合适，然后呢要不然就凑合过，然后要不然就啊出轨啊，各种就是其他想有选择，还是稍微等一等，我觉得再看一看，问自己内心到底是婚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再决定要不要结婚。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想问到的是，知道了女友之前的一些经历，女友之前啊好像在情感上都没有一段正式的关系，在情感上似乎比较随意，有些人他说交往几次，有些人他说也就是交往那么一两次，经常去泡夜店，他说他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说实话，我刚认识我女友的时候真没有觉得她是这种人。女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做职员的，看上去气质是很文静的，也是她的气质吸引了我。可是没想到跟她聊起来才发现，原来她在男女方面的观念非常的开放。那我就问到她以前的情感经历，她就告诉我说没有心思正儿八经的去谈一段恋爱，有的呢是他甩了人家，有的呢是人家看不上他，但是他和别人还接触很多，也就是说男女关系很多。 明白。 那我问他，你要和我正式谈恋爱吗？他说现在年龄大了，想正式谈恋爱了。我就想问你们，我该怎么看待我的女朋友呢？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就说那可能你是在你心目中你完美的女朋友是一个文静，是你看到的这个女孩的形象，文静的，然后乖乖的保守的清纯的女孩，但你了解之后内心你发现这个女孩其实她内心可能比你想象中狂野或者更开放一点啊。但这个我们没有讲说对和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我们来讲你说文静的就是好吗，然后野性的就是坏吗，这个没有，这是跟每个人的个性，跟每个人的价值观，跟每个人的这个对生活的要求有关系。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个性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着急投入这个恋爱中，因为你肯定会受伤害的。他女孩说我现在年龄大了，然后想稳定了，找了你这样一个老实人，然后就想稳定，但他可能在他的这个内心深处，他可能不会是一个很稳定的人，也不会是非像你想象中那种特别特别害羞清纯然后保守这样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们俩在一起的话，可能在这些方面你们达不成一致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和麻烦。所以你还是考虑清楚吧，我不建议你们俩谈恋爱。 好，谢谢佳佳，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有什么困扰的，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想分享交流的，您或者您周围的亲友们、亲朋好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络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笔名叫迪晨洗涤的迪，尘土的尘哈。刚才我们还聊到了他的新书《相爱有归期》，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一些听友们咨询的情感问题。如果您今天也给我们发送了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伤狂，爱若